上啊，我们有盼望。天父，我们虽然看到这个世上有苦难，有台风，有断电，有经济上的这个危机，有很高的失业率，有很多的这个社会里面充满了这个暴力，可是我们知道主，这一切都要过去。作为你自己的儿女，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盼望，有一天我们要看到一个整个被更新的这个宇宙，整个万有，我们作为你的儿女，我们要去承受这一切，这个都是天父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来赐给我们的，这乃是你自己的丰盛的恩典，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有这样子的认识。我们这时候也为在这个东岸啊受到 Sandy 台风的影响，纪念很多人他们失去了他们所有的财产，失去了他们的房子啊，很多人是无家可归，那边他们在很多人在寒冷的当中，有很多地方供电还有问题，求主你自己亲自来看怜悯，纪念那些参与救灾工作的这些救灾人员，也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那边肢体上有主内的肢体上有这样需要的时候，主你给我们有机会能够去帮助他们，所以也求主你也帮助我们，主让我们能够天天我们从这个感恩的心我们来跟随你，也知道主这世上这一些患难有一天都要过去，因为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这一切，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整个万物都要这个被更新，我们有看到新天新地，有一天我们会看到公义居住在其中，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带着这样子的盼望来过日子，知道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我们是客旅的，是寄居的，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真正的这个身份地位是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你自己的儿女，求主你把这个我们下面一起来传讲你信息的这段时间，我们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你再一次透过你的话语来坚固你自己的教会，来吸引世上的人来归向你让我们能够让孩子的能够把你的话语里面的这个信息能够很清清楚楚的传达出来以至于主你自己的名被高举，你爱子的救赎十字架被高举，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基督徒我们都知道这个福音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关于神差遣他的爱子来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过了无罪的一生，把我们从我们的罪啊过犯当中给拯救出来。那我们当中很多人会告诉一些初信的你或者是福音朋友，你要了解福音吗？那你从这个福音书开始读起这个很简单，等下新约圣经一开始的头四本书里面关于耶稣基督的记载都是在这些书里面。可是可能很多基督徒没有想过，其实旧约圣经里面已经开始在讲福音了，旧约圣经里面已经开始在讲福音了。那虽然旧约圣经里面讲的福音只是一个雏形，一个 seed form， 可是这个的确福音在那里。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要在这个亚伯拉罕生平里面发生的一件事情里面，我们看看到底什么是福音。如果你仔细读新约圣经的话，你看保罗书信里面提到福音的时候，那他就会到亚伯拉罕，这个福音是从亚伯拉罕那里开始的，不论是在罗马书里面或者加拉太书里面，保罗都提到亚伯拉罕。那我们从这个今天我们要从亚伯拉罕的这个约里面，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里面，看看到底是什么是福音，这个福音的特色是什么，这个福音跟世界上其他宗教的差别是什么。那创世纪十五章我们刚才读的是看到上帝耶和华重申他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因为上帝是个 repeat 一个重经讲他对亚伯拉罕这个应许，因为在创世纪十二章里面以前我们看过了，上帝已经跟亚伯拉罕有这样子的应许。这个创世纪在十二章里面，神跟亚伯拉罕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上帝那里跟他说，我必使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地上的万族的意思就是每一个民族都必因你而得福。那到了创世纪十三章的十四节到十七节，上帝又给亚伯拉罕 有这样子的应许。这个我们其实讲到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在创世纪十三章这个13章里面，这个我们读到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这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沙尘那样多，人若能够数算这地上的尘沙，才能够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个地赐给你。”好，上帝已经连续不断的给亚伯拉罕有不同的这个应许，他要成为大国，他有很多的后裔。那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亚伯拉罕没有孩子，亚伯拉罕没有孩子。那看样子好像上帝给他的这个应许要落空了。所以当创世纪十五章上帝再一次的这个提醒亚伯拉罕他给他应许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回答是什么？第二节他说主耶和华，我一向都没有孩子，你还能够赐给我什么呢？然后第八节亚伯拉罕又说，主耶和华，我凭什么能知道我必这个择这个地为业呢？这个亚伯拉罕，对了，其实他很聪明的。亚伯拉罕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啊，他问上帝，你给我开这么多应许，哎呀，我要后裔这么多，然后让多国之父等等这些成为大国，成了这个产业，我现在什么都没有，连个孩子都没有，那这如从说起吗？好，那再下去我们再看的话，就发现一个事件啊。这个事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这是个很神秘的一种宗教仪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看到的一切是一个现象，是形容的是很血淋淋的一个场面啊。这个因为这一段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个上帝要亚伯兰把一些动物劈开两半啊。你看这个第九节，耶和华对他说：“你给我拿一头三岁的母牛，一只三岁的母山羊，一只三岁的公绵羊，一只斑鸠和一只雏鸽。”亚伯兰就把这一切拿下来，每一样都从当中劈开，一半一半的相对摆列，只是鸟却没有劈开。好，这个我读了这个圣经以后呢，我就在我家的厨房里面找到我家里最大的那一把菜刀，这么大一把。很多年前我在芝加哥加拿大买的不锈钢的山羊牌，很沉的一把。那我就在想，这个一头三岁的母牛，然后从中间对称的把它劈开两半，我看看这个菜刀，然后看看冰箱里的这个 steak， 我在想这个哇，把它劈成两半，这个很难想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不过我想，这个活的动物你给它劈成两半，哇，到处都是血淋淋的，可能到处都是血。这个我不知道，如果你今天早上如果你来教会，如果你进教堂的时候，上台阶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牛被劈成两半对称的放在两边，然后这个山羊也被劈成两半放在对称上，你进来的时候你的反应会什么？可能找牧师啊，不知道哪一个 cult 邪教跑到 Madison 这里来了，这里面搞一个很神秘的宗教仪式。这个到底怎么一回事情呢？到底这段圣经上帝要表达什么呢？我们很有一件事情挺有意思的。这个上帝叫亚伯兰把那些动物拿来的时候，没有吩咐他，告诉他这个动物要怎么处理，没有的。亚伯兰很清楚，把这个动物拿来以后，他就把它劈成两半，然后放在那个地方。这个到底这个意义是什么呢？到底神这样的做是为了什么呢？其实我们今天跟当时的这个文化有一段很长的一段距离，这个时间上来讲，文化上来讲的距离。所以我们今天读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到底他们在搞什么。亚伯兰在那里把那个动物劈成两半，到底在搞什么？这个我们读的第二段经文，就是耶利米书34章的那一段经文里面，就给我们一些 clue， 让我们能够了解到底创世纪15章在那里干什么。那在耶利米书这一段圣经里面呢，上帝在控告以色列百姓说他们毁约，他 他们跟上帝有立约的关系，结果他们毁约。那上帝应说，因为你们毁约，所以我就按照当初我们立约的条款来处理你，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个惩罚要领到你身上，因为这是我们立约条款里面这个我们所同意的。那这读的这一段圣经里面帮助我们了解创世纪十五章的是在哪里呢？是在这个耶利米书三十四章里面十八节到十九节。那我在这里我来读这个神说，我必把那些违反我的约的人交出去。那这里是指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履行在我面前和我立约的誓言，就是他们把牛犊劈开两半，并且从两半中间走过去时立下的约。那些从中牛犊两半中间走过去的人，就是犹大的领袖、耶路撒冷的领袖、宫中的臣宰、祭司和这地的众民。哎，上帝说你们毁约，那什么时候这个约什么时候立的呢？就是把牛犊劈开两半，然后从中间走过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所立的这个约。这个那我们要了解什么是约，什么是立约的仪式等等，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这个古时候的这个中东的这个历史文化背景。那今天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没有这种仪式今天如果今天在西方社会里面两个人有立约的话，我们叫签合同。那这个西方怎么处理呢？是签字，有见证人的情况之下签字。那中国古代的时候两个人有合同的话，你怎么立约的把这个印章找出来，对不对？这个印章找出来，然后按这个印泥，然后在这个文件上嘣敲一下印，这个印盖下去了，盖章了以后的话就算立约了，对不对？那这个中国最重要的那个印章是谁的？那个皇帝的那一块方方的那个玉玺，对不对？那个是 official， 最正式的。所以为了一块石头，这个争王位的人就可以在里面会打仗等等。所以这个是西方是签字，中国人古代的时候是盖章。以色列人他也不是签字，也不是盖章他们是这个他们在立约。这个立约的过程里面，这个立约的仪式就是把这个动物劈开两半，然后从中间走过去。所以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立约，这个 make a covenant， 它不是用 make 这个字，不是立这个字，它是用切这个字 ，cut a covenant， 切一个约。这个切为什么用切呢？就动物切成两半的这个切。其实今天英文的这个语言里面，其实这个用词还受到今天英文里面有一些用词受到这个观念的影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公司里面碰到过老板说我们要 cut a check 这个典故从哪里来的？其实从圣经里面来的，就是今天很多人问他不知道，有时候你会听到说我们去 cut a contract， 签个合同，立一个合同 cut a contract， 这个也是从这个典故里面出来的。好，所以在古时候立约的时候，这个立约的仪式就牵涉到几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是什么？第一个部分是他们要写一个立约的一个文件，一个 covenant document。 这个立约文件里面会讲什么东西呢？讲这个两方立约两方的人他们之间的这个历史的背景，过去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然后以至于到今天他们会到一个地步要立约。好，如果你明白这个的话，你就明白为什么在西乃山上立约以前耶和华说什么。耶和华说，我是拯救你们出埃及的神，我用我大能的手把你们从埃及拯救出来。那今天我们在西乃山上面什么立约？所以一个是历史的这个背景。那再下去有提到什么呢？提到这个立约里面的这个要求 stipulations requirements 要求。立约之后有两个party 两方，那每一方他们的这个要求是什么，他们所该履行的这个责任是什么。那第三方面讲到这个 conditions 这个条款 sanctions 这里面提到什么呢？提到这个成祝福与咒诅，祝福与咒诅。那如果你按照这个约的这个条款去履行的话，那你会在这个约里面得到这个约的祝福。如果你违约呢？ 如果你毁约呢，你没有按照这个约里面的条款去做呢，那就按照规矩处理。所以在这个约里面就提到啊，这个要求是什么。如果你明白这个的话，你就明白为什么在申命记二十八章里面祝福与咒诅，祝福与咒诅，神跟以色列百姓讲啊，你们跟我立约了，这个约的条款里面你们的责任是这样的。哎，而如果你按照这个约的条款这样去做，这些事情好处就会领导你。如果你没有按照这个约里面这个条款这样去做，那结果是什么？这个咒诅就会领到你。所以申命记二十八章里面就是在讲这个。好，所以这个立约的话有一个文献，那再下去的话有一个立约的仪式。这个今天我们跟这个立约的仪式最近的是什么呢？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的。你买房子最后一步是什么？去哪里啊？啊，去 title company， OK， 去 title company， 对不对？然后你坐下来，然后他们把一叠东西带给你啊，然后你就花二十分钟去签字。双方签完了字以后啊 ，congratulations， 恭喜你，这个房子现在是你的了。好，那古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中东他们立约的时候，立约的仪式是这样子，把这个动物带来，然后劈成两半，劈完两半了以后，对称的放在那个地方。然后立约的这两个 party 的双方呢，手牵着手，然后从劈开两半的动物之间走过去，手牵着手。那他们一边走过去的时候呢，一边指着自己的上帝的启示。启什么誓？就是说，如果我没有按照我今天所立约的条件去做的话，要求去做的话，愿我的下场跟这个动物的下场是一样的。这是一种自我咒诅的一种启示。那指的他的神启示，为什么指的他的神启示？因为他的神是个见证人，他的神是个见证人。所以这个啊，所以我有时候想，这个现在离婚率很高啊。其实今天两个人在神的殿里面结婚了，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神在做见证人，他们在神的面前立约。所以教堂里面的结婚最重要的部分呢，不是你可以 kiss the bride， 你可以吻一下新娘。教堂里面最重要的这个结婚的仪式，也是什么？是在神的面前，这两个人互相交换誓言，交换誓言。上帝跟其他的来宾是见证人。所以我说，如果今天婚礼仪式里面有这种动物劈开两半，两个人从中间走过去的话，我可以保证我们的离婚率会大大的降低。啊，那以后的话，新郎新娘从中间走过来，动物劈成两半，哎，提醒他们，如果我毁约的话，这个后果会是怎么样？好，这个所以这个立约的仪式的话，是动物劈开两半，然后立约的人走过去。那立约完了以后呢？立约完了以后，这个立约的这个文献，这个 document， 这个立约的这两方呢，每一个人有一个 copy，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正本，所以立约的时候有两个正本，两个 original， OK， 那立约的双方一个人一本，那立约的两双边这个文献正本拿到手里后怎么办呢？供在他们自己神的庙里面，意思是什么？就是我的神是我的监护人 overseer， 监督，他来监督我按照我所立的这个约来执行。如果我没有这样去做的话，那上帝来惩罚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很重要。哎呀，这个啊，那有时候这个立约的仪式里面也包括一个条款是什么啊？如果双方立约了，那过几年可能会忘掉，或者是双方立约了，他们的孩子在这个约里面，或者后裔，他们可能忘掉，那怎么样呢？这个要求是，也许过了几年以后，他们要把这个立约的这个条文拿出来，重新在公众的场合里面朗诵读出来，以至于啊，这个他们立约的人的后裔，如果在这个约里面的话，那他们知道他们的祖先代表他们立了这个约，然后他们的责任是什么？所以我们需要了解这个。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当神跟以色列百姓，耶和华跟以色列百姓立约了以后，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常常有他们重新的把这个约拿出来，在公众的场合里面来诵读这个约，提醒 后代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祖宗在西乃山上跟耶和华立的这个约，这个他们的责任是什么。所以在西乃山上面，当上帝跟他的百姓立约的时候，这个立约的条文是什么呢？十诫。十诫，这个十诫啊，十诫的话，立约的时候其实有两个正本。那立约，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完了以后，这两个正本归给谁呢？啊，一方面是耶和华，归给耶和华的，因为他是立约的 party 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归给谁呢？归给以色列百姓的神，还是谁？还是耶和华。OK， 所以两个这个约的这个正本呢，两个 copy 呢，都是在耶和华那里。所以这个十诫被放在这个约柜里面，约柜会放在这个会幕里面或者圣殿里面。我以前以为这个那两块石板啊，有一块写的头五诫，另外那一块写的头五诫，后面的五诫不是的，不是的，那是有两个正本，两个 original， 这两个上面都写的这个十诫。哎，所以这个是我们理解的这个的话，我们才知道旧约圣经在讲什么。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个约的话，我们不知道今天我们过教会是什么意思，我信耶稣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因为旧约里面以色列百姓不只是他们跟耶和华立约，他们彼此也立约。以色列国家这个立约的团体，神的子民这个立约的团体，这个 covenant community， 今天教会也是这样。今天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凭着信心接受耶稣用他的宝血所立的新约，我不只是单单跟耶稣之间有立约，并且我跟弟兄姐妹同时间也是在这个约的团体里面。那在这个约的团体里面，我有对这个团体有责任的。如果我对这个不了解的话，我就会带着消费者的心态过着教会的生活，而根本没有想到我对这个立约的团体的责任是什么。那今天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他们过的是一个这个不正常的 dysfunctional 的这个教会的生活？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什么叫做立约的团体，然后我对这个团体的这个责任是什么。好，那这个回到亚伯拉罕这个约里面，所以这个啊，耶利米书34章里面，我们看到耶和华提醒当初在西乃山上面跟以色列百姓所立的这个约，这个约是什么？这是一个约，是一个双方的约，一个 bilateral covenant。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跟以色列百姓，尤其是他们的领袖，是从这个动物当中走过去的。所以这个34章里面18节19节说，我必把那些违反我的人交出去，他们没有履行在我面前和我立约的誓言，就是他们把牛犊劈开两半，而且从两半中间走过去时立的约。那些从牛犊两半中间走过去的人，就是犹大的领袖、耶路撒冷的领袖、宫中的臣宰、祭司和这地的众民。所以这个神在西乃山上面跟他百姓立约的时候，双方从这个动物切开两半走过去。可是在创世纪15章里面，是谁从这个动物被劈开两半中间走过去呢？啊，这个很重要了，我们要看清楚哈。这个17节，15章17节，日落天黑的时候，忽然有冒烟的炉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啊，这个冒烟的炉跟烧着的火把，这个是指耶和华神自己。所以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唯独耶和华从这个动物切开两半里面从中间走过去。那亚伯拉罕有没有跟耶和华一起走过去啊？有没有？没有。那12节说，日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着了，忽然有可怕的大黑暗落在他的身上。所以在立约的这个仪式里面，只有耶和华一个人从中间走过去，亚伯拉罕在干什么？他睡着了。哇，这么重要的立约的仪式，怎么亚伯拉罕睡着了？好像是什么？好像你去看房子，然后你去啊比较了以后，然后谈好了价钱等等，最后的时候到了 title company 准备签字的时候，还没开始签字，在旁边睡着了。 那其他的 realtor 在里面，两方的 realtor 还有对方的卖主在里面，哎，说你怎么睡着了？那为什么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睡着了呢？啊，是不是这个动物切开两半太累了？那时候他已经85岁了，哎，也许他太累了，旁边睡着，那是不是呢？我想不是的，我想不是的。嗯，亚伯兰知道这是一个很认真的一件事情，很隆重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约是一个什么？这个约是一个 blood oath， 是个血盟啊，是这样 blood oath。哎，亚伯兰为什么那时候睡着的呢？因为上帝使他睡着了，就这么简单。上帝使他睡着了。好，那这个因为上帝使他睡着了，所以在立约的过程当中，只有耶和华从动物切开两半当中走过去。所以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一个单方面的约，单方面的约。单方面的约是什么意思？单方面的约的意思就是上帝有责任履行这个约里面所要履行的，亚伯兰没有这个责任，就这个意思。那新约圣经里面，神单方面的约，给他一个名字叫什么？叫做应许，叫做应许。哎，这个很重要的。你要看到应许的时候，你就想到这是神单方面的这个约。哎，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孩子都很清楚什么叫做应许的。啊，我最近给我这个儿子啊，给他。应许他一件事情，我说明年二月第二个 weekend， Rochester Minnesota 那边有特会，那我会带他一起去。那个特会是礼拜五跟礼拜六，那礼拜五要上学，我说没有关系，我给你写一个 note， 你交给学校，那你就可以，你可以那一天就合法的可以这个可以跳学一天，然后跟我去参加这个特会。好，这是一个单方面的应许，他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那能够得到这个应许里面的这个好处。好，所以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这个应许就是神单方面要在这个约里面有这个责任，那亚伯拉罕什么都不能够做，亚伯拉罕只能凭着信心来接受，来相信。今天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跟我们所立的新约，也是耶稣基督单方面他所做的。今天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拯救是个单方面耶稣所做的工作，我们今天人只能凭着信心来接受。好，为什么神使亚伯拉罕这个立约的时候睡着了呢？因为亚伯拉罕是预表的教会，是指那些在耶稣基督里面得救的人，是指那一些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是什么？是我们信心之父。所以我在创世纪15章里面，我们所看到这个立约的仪式是预告这个福音。这个福音是什么？这个福音就是上帝单方面的要来做这个拯救的工作。所以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这个应许，有一天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都要因为亚伯兰的缘故得到神的这个祝福。那这个应许怎么样去实现的呢？透过耶稣基督来为他自己的子民过了无罪的一生，为了他们的罪而钉十字架。所以因为耶稣基督为了我们，为了他自己的子民过了无罪的一生，然后上帝把他的义归算给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唯独他来为我们的罪来钉十字架，来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今天的神的这个应许才能够去实现。所以等一下我们唱一个诗歌啊， Christ alone， 意思就是这个，这是救恩，是上帝的独自一个人所做的事情。救恩不是神人合作，所以这个是福音跟天主教讲的这个东西不一样。天主教的是神人合作，信耶稣基督的工作加上你自己的好行为加在一起来拯救你。福音不是讲这个，福音是神的神恩独作，神单独的这个作为。所以在 在加拉太书里面，这个保罗提到福音的时候，就提到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今天神来拯救我们这些堕落的人，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我们不可能来跟上帝合作，我们是与上帝为敌的人，怎么会跟他合作呢？所以到底这个什么是福音？有一天一个神学院教授问他的神学生，所以基督教的信仰跟其他的这个信仰什么不一样？到底基督教的信仰这个里面的核心思想是什么？第一年级的神学生啊，有的人回答说：“我们要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另外是什么？这个我们要彼此相爱，像耶稣基督爱我们一样。那另外一些人是什么？是要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等等。那其实福音的核心中心是什么？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其他的宗教是你要靠自己的行为，人自己去拯救自己。福音告诉我们说，人堕落了以后是软弱无助的，是 totally powerless。他所有的异形，圣经说都像污秽的衣服。当人软弱无助的时候，无能的时候，就是亚伯拉罕在沉睡的时候，耶稣基督一个人来到世上来做这个拯救的工作。所以福音不是说我们怎么样做可以让上帝来更加的爱我，更加的来接纳我。福音是凭着信心接受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为了我已经成就了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福音跟其他宗教讲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这个保罗说，加拉太书一开始的时候保罗说什么？保罗说还有人在传的别的福音，别的福音。那什么叫做别的福音？我要有的福音讲是这个救赎是神人合作的，这个东西，这个就是一种别的福音。创世纪十五章里面很清楚让我们看到真正的福音是什么啊，耶和华自己一个人来做的拯救的工作，唯独耶稣基督是救主，除了耶和华以外别无拯救，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使我们可以得救，这个是福音。所以今天我们人呢，只能做的是什么？凭着信心谦卑的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啊。罗马书第八章里面第一节到第四节说，所以现在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使我们得自由，脱离了罪和死的律。律法因肉体软弱所做不到的，上帝做到了，他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样式，为了除掉罪，就是在那些肉体中把罪犯罪判决了，使律法所要求的义可以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而随从圣灵去行的人的身上实出来。今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马上感恩节快到了，我们有很多的地方我们可以感恩的，可是我们干脆不要停留在这个上帝保守我在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有工作啊等等啊，这是东安刮台风，我们这里没有刮台风啊。当然这个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可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是什么？整本福音让我们看到，今天我所以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上帝的儿女，在耶稣基督里面各样不同属灵的福气之所以会领到我，这个是耶稣一个人赐给我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是何等的有福气。我们也知道在你以外别无拯救，我们今天我们还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福气的人，我们只能凭着信心来接受你要白白的在你的爱子里面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礼物。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也再一次的愿你透过你自己的话语来让我们对你给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我们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以至于我们能够一生我们活出对你福音的这个回应，过了一个感恩的生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下面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